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亚运软网项目传来捷报，中华队女单选手郑竹林今天在四强战4-2击败印尼选手，闯进金牌战，至少进账一面银牌。郑竹林昨天闯入八强，今天八强战先以4-0解决了日本选手，四强战又力退印尼选手，下午将跟日本选手争夺金牌。台北市长柯文哲搭公车上班途中，一再遇到独派人士要求签署联署书或者是抗议。柯文哲今天说，我看警察局不会再让我搭公车了。柯文哲前天上班途中遇到独派青年，要求他联署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书。今天上午在公车上又遇到了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质疑他向对岸靠拢。柯文哲说，我看警察局不会再让我搭公车了，以前他上了公车之后，车上只有一名随护，派出所员警不会上车陪同，但是现在抗议人士半路上车，警察没办法维安，所以警察维安将会有新的规范。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视察豪雨淹水的嘉义县沿海布袋镇，除了向灾民道歉，也允诺一定会把这一次大雨当成检验，检讨改进不足的地方，允诺如何避免水灾对策。相较于前天晚间灾民生气赖清德来得太晚，都已经淹了5天，今天眼见积水退去，视察现场的气氛平和许多。赖清德也宣布，劳动部已经提出以工代赈方案，受灾居民从事以工代赈，每小时140元，每个月可以有170个小时，协助家园清理还有重建。在台北市101大楼、桃园机场内都设有实体店面的老牌肉干店富裕食品，经传财务危机。富裕食品位于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的旗舰店面，将会在下个月13号法拍。法拍的原因是因为为了清偿债务。根据法拍公告，全案面积大约66.96平，一拍底价1亿2,230,000元，目前店面仍在营运中。富裕食品总经理刘伟任解释，由于公司之前在不熟悉的产业投资失利，影响本业经营，但是目前已经积极跟银行协商，希望暂停拍卖。对于陆客缩减是否会影响肉干的生意，刘伟任则透露，101大楼的店铺的确受到波及，但整体来看仍然稳定经营。美国跟墨西哥昨天达成共识，大幅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赞许墨西哥在贸易谈判中做出了艰难决定让步，开启本周进行建设性谈话的大门。方慧兰已经跟墨西哥官员会面，明天还会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协商细节，目标是在星期五以前达成三方协议。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也看好美国跟加拿大本周可以达成贸易协定，因为达成这项协定对加拿大来说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如果加拿大不接受修改后的贸易条款，美国可能会跟墨西哥自行推进贸易协议，让加拿大政府面临压力，必须接受有关汽车贸易、争端解决以及知识产权规则的新条款。不过方慧兰强调，加拿大只会签署对本国有利的新协议。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0点，来到11099点，涨幅1%，成交金额新台币118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9点，来到2286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成为230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成为27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8点，成为86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点，成为284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5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95兑一美元，台币升值2.9分，成交金额4亿58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1.1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77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以及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跟高雄市已经降下大豪雨，台南市、台东县也有豪雨。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东县、金门县都不排除大雨或局部豪雨，澎湖县、花莲县、台南市、新竹以北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南投、宜兰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北部地区今天29到33度，中部跟东部地区26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6度，澎湖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今天九号哥在哪里忙呢？八月已经来到底了，8月29号，在8月29号的时候呢，代表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你是国小、国中、高中生的话，你要开学了，很可怕呢。你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 ？UK 金榜。 刚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1975的新歌 UK 金榜 Two time 时间不够用啊。Give me more， 这首歌曲来自于 Twice， 就叫做 One More Time。Kimi do subarashii， 你们都超级棒的。说到了 One More Time， 当然一定要送上这一首 One More Time， 这才是真正的超级经典的 One More Time。Two time， 两次，是不是就等于再一次呢 ？One More Time， 来自于 Daft Punk， 傻瓜朋克。One more time, we're gonna celebrate. Oh yeah, alright, don't stop the dancing. One more time, we're gonna celebrate. Oh yeah, alright, don't stop the dancing. I'm just feeling celebration tonight. Celebrate, don't wait too late. No, you don't stop. You can't stop. We're gonna celebrate one more time. 今天你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呢？ We're gonna celebrate， 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吧，一起来 celebrate 一下。今天你有什么做了什么小小的成功，欢迎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值得庆祝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再一次的庆祝，一次又一次的庆祝，让我们一起 one more timeWe're gonna celebrate one more tim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Music's got me feeling so fre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Music's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One more time， 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今天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开心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庆祝 ，Abby， 今天伏地挺身成功了，哇！值得庆祝，核心有进步，很开心。晴雯成功约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自己的成功庆祝，基隆河畔工程师的庆祝，买了新的运动手表，觉得好看好用，庆祝。波源买了新的丹麦夹，非常高级，有成就感，给别人签名感觉不一样，庆祝。在高雄的 Lin 成功的涉水到了公司上班，庆祝。

멋지다고 왜 주는 기쁘지 나 요즘 많이 멋지 진짜지 어디 가도 왜 이렇게 자신이 없지 어떻게 어떻게 엄마가 내가 뛰는 여자 가져서 버렸대 그렇게 함께 봐줘요 내가 더 잘해볼게요 歌曲是来自宇宙少女的 Happy 2:28啊，台湾真的会进入列入英语也是官方语言的双语国家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英文更要认真学了。我们来学学 Happy 形容词比较级更快乐要在后面加什么呢？你知道吗？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Y 加 I E R You're awesome 你们好棒按错音效普通的英文形容词两个音节以下直接在后面加 ER 如果后面是 Y 结尾要去 Y 加 I E R 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 UK 金榜这首新歌 UK 金榜 新进榜的 Happier 想要更快乐我也希望你更快乐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Even though I might not like this I think that you'll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陷阱题来了，如果呢一个形容词是单音节或是两个音节以下的，然后加比较级后面加 ER， 现在有个单音节的形容词叫做好玩 fun， 那你知道 fun 的比较级英文是什么吗？ Taking off. I'm a hard worker, I'm far from the boss. But when it's said and done, I'm owning it all. I know you think it's just rap, just this, just that. Right, nah baby, this my life. Wanna have fun for a night? Then just in Casacamp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DK? Down in Key Largo, you know I'm on that sticky. Icky, icky, icky, icky. Don't do it much, but when I do, I'm gone. Don't take it all off, keep your heels and thong. I'm my me that turns me on. Now just listen to the song and fun 好，很简单，三个字，一个音节。如果呢，它是正常的规则的话，好玩比较级应该要叫 funner 才对，而且还要就是重复字尾，因为它是短母音，应该要叫 funner 才对。But b u t 比较好玩叫做 more fun。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Just a little more fun。 Just a little more fun. 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天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给你很多的 fun。一点点 fun， 多一点 fun 是 more fun， 在非常非常多的 fun 呢 ，super fun。我是 DJ 欧马克，每天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Don't 就是你，请和我说说话，你点燃我心中的火花，照亮我，指引我的方向。 就算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好，我还是要飞向你，飞向阳光，飞向你。就算朋友们都说你不特别，但是我看得到你的好，飞奔向你。这首歌曲来自于 Yuki 徐怀钰，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拖拉库，飞向阳光，飞向你。 就是觉得你一切都刚好，甚至迷恋里流汗的味道，喜欢看你严肃的思考，乱乱的头发，傻傻的微笑，每次你都说得头头是道，你的愿望每句都做小抄，太多人追我，我也很烦恼，你却不知道你不特别，姐妹都向我发出警告，你的好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当你说生活要脚踏实地最重要，你乱有想法我当场就为你倾倒，飞起来了怎么可能救命啊，我不要，快说爱我不然我会疯掉，狂恋你的滋味是全世界最美妙，要从北想出去交货太无聊，还是回家想你比较重要，今天我要认真的思考，向你表白你会不会吓跑，再贵的衣服送我的不要，只要你对我好，你不特别，姐妹都向我发出警告，你的好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当你说生活要脚踏实地最重要，你乱有想法我当场就为你倾倒，飞起来了说爱我，不然我会疯掉，狂恋你的滋味是绝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鼓励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上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想放心痛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就活命痛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辛苦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 陈总，我快到了。 客户随口随到，日夜追绩效，三餐常常并作两餐。 休息一下，下一场会议也要全力以赴。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快听，这是什么歌的前奏？ 这是要送我百万奖金的前奏。每周六晚上10点登入17直播，参加17金麦克挑战，听歌猜歌的本事就有机会抱走百万奖金。 你也想要百万奖金吗？现在就下载17直播。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用爱走出伤痛，甜番90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亚利安娜甜到翻环球， 优福欧洲时刻表， 用餐时刻快跟着巨匠旅游玩北欧。巨匠旅游北欧赏极光，特别安排挪威奥斯陆百年餐厅，大口享用帝王蟹大餐，游北欧赏极光，捕捉幸福每一刻。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国民航局之前针对全球各大航空业者发布一中追杀令，要求将台湾列为国家或与中国并列者必须更改，包括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美国航空等多数航空公司选择配合，但仍有部分业者出奇招。网友发现，美国联合航空的网页上，亚太地区竟然变成以货币选择所在地。美国联合航空网站上可以看到，如果选择北美、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地区，都是以国家语言的方式分类，但点选到亚太地区，台湾、中国、香港变成以货币语言的分类方式，台湾民众便可选择新台币繁体中文的类别，中国则为人民币简体中文。中华亚运代表队今天再添一面银牌，软式网球项目女子单打郑竹林一路杀入金牌战，可惜最终3-4不敌日本选手，三届亚运老将还是与金牌擦身而过。中华队目前共获得13金、15银、20铜。日本男子篮球队4名参加亚运的球员在16号赛后出入不良场所，球队随即开除，遣返回国。日本篮球协会今天公布惩处，4名球员禁赛1年，确定新赛季无缘战场。此外，国家队教练没有尽到监督责任，日本篮协会长三屋裕子减薪以示负责，未来3个月薪水减少20%，协会3名重要干部未来2个月减薪10%。日本男篮队还在亚运奋战，剩下的8个人目前在打亚运排名赛。新北市妇人张芳欣跟小姑叶秀凤长期失和，今年3月13号杀死小姑，事后还埋水泥在小姑房内造冢封尸。新北地检署依杀人罪起诉，求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方法院也认为张芳欣手段凶残，但是考量他认罪又符合自首规定，也与夫家和解，恶性尚非罪不可赦，今天判处无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前台湾大学教授郭明良研究团队前年底论文造假，校方院教评会认定违反学术伦理，决议解聘。郭明良抢在校教评会审议之前先行申请退休，但是教育部否决，郭明良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郭明良必须以现职人员身份申请退休，而且这个身份必须延续到法院的言辞辩论程序终结。但是郭明良早就因为解聘失去现职教师资格，回推教育部当时否准申请，没有问题，判决郭明良败诉，案子还可上诉。

下午的三点十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呢，是大家的运动时间，跟大家聊聊运动。最近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可讲，对不对？尤其呢，在亚洲运动会，在亚运的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些有亚洲风味、亚洲风格的运动，像之前那个卡巴迪，还有电竞。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可以来聊聊。然后今年呢，在亚运会上面的台湾队由中华队呢，就是很多的表现也是令人惊艳，觉得天啊，然后一直创纪录、破纪录，甚至呢在棒球队当中，还记得在今年的世足赛的时候吗？世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为什么冰岛队可以？就是他们可能不是有很大的职业联赛，然后他们很多球员可能是半职业的。可是竟然可以踢倒英超的强队，这样的名将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冰岛能，台湾不能？然后亚运马上台湾就能给你看这样子，对，当然就是我们的甲组棒球很强的，就算是业余还是很强的。好，这预赛的这第一场，然后对韩国的韩职明星队在亚运赛当中，真的是机会。能够抓住机会的人就是赢家，无关乎业余跟职业，本身的实力要 提升，没错，本身实力一定要有，但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谁能够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之门与命运女神。Who starts a conversation like that? Nobody but I do. But you another picture. I can cut you up and hide you. I'll get you out of my mind. I try to, but I just wanna stand in your. I would never dare to tell. Think I had somebody better. Keep it to yourself. That's real. That's real. Before you speak, don't move, 'cause I don't wanna wake up. or your boy gets mad, I would never try to. No, I'm thinking to myself, what happened, why you? But when I see you in my dreams, I know you know how to treat it, you know how to keep it. Right now, boy, you don't need a duffel. What about the pearl? I let they can keep a secret. Why it ain't no secret if I know you're gonna peep it. Before you speak, don't move, cause I don't wanna wake up.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雅利安星球的雅利安小公主 Ariana Grande， 现在在她的最新专辑 Sweetener 甜到翻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REM。 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呢，三点钟过后这个小时，除了聊聊运动之外，歌曲的歌单也是运动歌单，从一开始的 Warm Up， 现在暖身阶段，然后会慢慢慢慢的加强，然后之后可以到最高峰，让你冲刺的一个小时。今天呢，我在我的 Facebook 讯息当中呢，收到了听众来讯，他说：“欧马克，谢谢你在下午的时候放了 BTS 跟 Chris 吴亦凡的歌，那是他最喜欢的，最喜欢的歌。然后呢，谢谢你就是在我赶作业的时候可以听到 BTS 跟吴亦凡。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年纪，就发现哦，好像是国中生呢，现在在赶功课。”莫非就是在赶暑假作业吗？谢谢你的来讯，所以今天再送你一首 BTS。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希望你动力满满的，赶快把暑假作业给 KO 掉吧。 3:1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嗯，我也觉得呢，就如果你有听到喜欢的歌，不管呢是在哪一个电台，然后哪一位 DJ， 也都非常的欢迎您，就是可以私讯给那个 DJ， 就说哦，我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或者它勾起我什么什么回忆。我觉得这是最大，就是做这份工作最大最大的恭维跟乐趣了。的成就感了，对，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升官，没办法发财，可是我们成就感来源就是你们说好棒。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香港的 Fiona 薛凯琪，在她2014年的这一张专辑。然后这首歌曲呢，叫做《费洛蒙》。有几个跟身体相关的激素呢，常常大家可以提到，费洛蒙是吸引同性异性，反正就是吸引人家的一个味道。然后呢，还有什么？最近很常讲的是多巴胺。多巴胺是脑内就是你分泌以后会让你感觉到快乐的激素。在紧张的时候呢，分泌的是肾上腺素，会让你突然好像鲁夫进入到二档三档，突然力量变大，速度变快，在战或逃的时候，要逃跑的时候跑比较快，要战的时候打人比较痛的肾上腺素。 I just can't deny.

UK 金榜。 听到的歌曲呢 ，Jack Jones 这首歌曲《Breathe》也是在本周的 UK Dance Chart 跳舞榜舞曲榜当中名列前茅的作品。让我们呼吸一下，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需要你好好的呼吸。一个小时的运动歌单即将在这首歌进入到最高潮的地方，也就是你要最拼的时候，速度要最快的时候，举的重量要最重的时候来临了。 tell me that what you've done is okay. So now you're gonna be another father, and I will be a different kind of mother. And how'd you tell a toddler about stepbrothers that he's straight? And the likes and the love that we had in this family. Let's talk about honesty. You know nothing about honesty. Let go of your hands and our plans and the chance that we had with this family. 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待会要送东西哟，要送你去看《私刑教育2》The Equalize 2，所以待会请你准备好你的电话 calling 进来，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私刑教育2》的交换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用晒衣，不用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棉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还有十年保固哦。 升级制造力，增加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亚洲工业 4.0 系列展带您掌握最新 AI 应用，总规模超过800间厂商逾2400个摊位，深入机器人、物流、模具、 3D 列印、智慧显示、光电、机械要素七大主题。8月29到9月1号，台北南港展览馆，线上登录免费参观，详情请搜寻展昭展览网。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世子失踪了。 王世子失踪事件，一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韩国原创宫廷爱情音乐剧，第18届韩国音乐剧大赏最佳创作作品《王世子失踪事件》，9月14到16新北艺文中心，一同寻找失踪的王世子。 震撼您的耳朵，迷惑你的视觉。世界金牌国标小天后郑玉馨，8月16号华语专辑《萌萌哒女孩》顺利登场，威灵唱片。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3:43，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个礼拜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的陈世安，他的新歌叫做《坏掉的大人》。在这部电影当中，《私刑教育2》里面，丹佐华盛顿就是专门去处理坏掉的大人，但他处理的方式，蛮恐怖的，他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到他们。如果你想要去看看丹佐华盛顿怎么样去处理别人的话，《私刑教育2》The Equalize 2，现在请你打电话进来吧，0223639955，0223639955。丹佐华盛顿从影40多年来首度接演的续集作品，也是导演 Antoine 的首部续集作品。 就是呢里面的前中情局 CIA 探员丹佐华盛顿退休以后呢，他就当像现在这种 Uber 司机啊，派遣司机，但在工作之余呢，就用他最擅长的私残私刑，然后替乘客遭遇的不公义讨回公道，好可怕呀！0223639955，现在你打电话进来，说出片名，就是《私刑教育二》，就可以得到电影交换券哦。 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原来到最后只是朵昙花。美好生活是穷人的对话，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青春终将变成童话，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选择张望或善良，前的四季需要一个抽象计划，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这一刻热闹狂欢，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能谁谁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能谁谁谁在乎我。 今天是2018年8月29号，那这个《送的私刑教育二》呢，是在8月30号就会上映的。看看丹佐华盛顿如何用私刑处理这个，处理。对，如果我有这种身手的话，然后这样处理别人，好像还是不太好，对不对？所以只能发生在电影当中啦，现实世界里面不要这样做哦。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蕙，心痛的感觉。 有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是 信任，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 3:51，我们私情教育二的电影交换券已经送完了。那如果呢，大家还想要拿电影票的话，就请你继续的锁定飞碟电台跟飞碟联播网所有的节目喽。我是欧马克，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时间来到3:52，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喽。平常要找我的话呢，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欢迎帮我按个赞，还有呢，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你订阅。另外呢，马克信箱在另外一个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搜寻，就是 MARCORANGE Mark Orange。同时呢，这个也可以找到我的 IG， 欢迎你可以追踪我，我的 IG MARC_ORANGE。我们明天见喽，你很棒，拜拜。 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单一，除非是见你。相爱会变，我说